探寻真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母亲就常常带我们去周恩来伯伯家串门，因为父亲同邓颖超同姓嘛，我们一直亲切的就称他为姑妈。两家人聚在一起，真是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父亲与周伯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开始相识并相知，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一直保持着亲如兄弟的革命情谊。 西贤，西贤，快放下你的精神食粮吧，来，刚烤熟的山芋，趁热吃。 哎呀，香着呢，哼， 太好了，自我者同窗，福命得也。哎呀，我的肚皮快贴到脊背了。 哎，不是，怎么没有我的呀？ 能少了你邓少胜吗？咱们三个那可是法兰西施耐德钢铁厂的患难兄弟。 是啊，少胜叔啊，给你。 嗯，烤山芋，哎呀，太香了。谢谢明德，谢谢西贤。 哎，不要谢我，哪个让你是我叔父呢？还是谢谢福明德嘛。 哎，烤烫了。 哎，西贤， 嗯， 这么香的东西你留起来一半干嘛呀？ 给石岩兄留的嘛。 哦， 你是说赵石岩兄？哎，我给他留着呢。 哎，你从哪儿弄来的？该不是偷来的吧？ 偷法国地主的山芋不丢人，反倒光彩。来来来，管他呢，吃。嗯， 石岩兄。 哎，你们在偷吃什么好东西呢？ 给你留了，没想到还有一位。 哦，西贤，你一直想见的人来了。 哦， 李斯，恩来兄。 哦，西贤，我没想到你这么小啊。啊， 不小了，17岁了。 哦， 来，明德带回的山芋还烫手嘞，快吃快吃。哦，是，快吃。来， 好好。嗯，对了，西贤啊， 嗯， 哎，你看，这是我们办的优印刊物《华工周报》。 好，我晚上一定拜读。 西贤， 嗯， 你在看《新青年》杂志啊？ 是。 西贤小弟， 恩来兄， 古希腊神话中有盗火者的故事，杜秀先生是盗火者，我们也是盗火者，我们不远万里到法国来，就是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革命真理传到国内去。所以我们要努力学好法文甚至英文，在这里能学到革命真理，然后把革命真理传到国内去，让劳苦大众翻身求得解放。西贤小弟，你说对不对啊？ 对对，我们刚到法国的时候充满了求学和工业救国的希望，之后便陷入到求学不成求生存都艰难的失望和绝望。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希望，石岩兄，恩来兄，我们跟到你们去追求另一种生命。 嗯，说得好， 说得好。 恩来， 嗯， 别忘了我们还有活动。 哦，喜贤老弟，对不起啊，我得赶去参加法国工人的读书会。 恩来兄， 嗯， 学堂我们进不去了，我们就向列位学兄学习，我终于找到了好老师，你们不要嫌弃我哟。 哎，啊，我们大家一起切磋，取长补短嘛，是不是？ 是啊，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今天啊是恩来讲学。 哦，太好了，明德。 哎， 少胜叔，我们走。 走 走走。 哎呀，说的太好了， 说的太好了。 工友们，马克思就是这样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发现了资本及剥削工人的秘密，那就是他们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发家致富，而且是暴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工人越来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 工人，也就是无产者，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暴力革命。 好好好好好 好，哎，这个周恩来很有号召力啊。 嗯，是人格美丽。 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好好好好好好， 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史彦兄 啊， 这巴黎公社社员强，巍巍壮观啊。 是啊，西贤， 嗯， 我们应该像巴黎公社战士那样，为了信仰百折不挠，斗争到底。 对 啊，是邓西贤吧？ 哦，西贤小弟，这位是蔡畅同学。 啊， 他今天和你一起加入少共，你们一起宣誓。 他一定比我小。 哦，他比你小四岁。 那是我的小弟弟了，你应该叫我大姐。 蔡大姐，我们一起加入少共，我真高兴，为了中华之崛起。 对，为了中华之崛起，这是恩来常说的话。 同志们，现在公墓里没有杂人，举行宣誓仪式吧。史彦，你是领誓人。 好。 同志们，我们背后有40000000中国同胞，面前是全世界劳苦大众。 请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自愿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愿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一切。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宣誓人邓西贤， 宣誓人蔡畅。 明德， 哎， 邵神师， 哎， 你们把行李先放下来，休息一下。 好。 我们三个从小到大都在一起，一起来法国，一起打工，一起吃苦。邵神叔， 哎， 明德兄，谢谢你们照顾我。 嗨， 哎呀，惭愧惭愧，一直是你在照顾我们呐。 哎呀，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好像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似的。大家都在巴黎，只不过不住在一起罢了。 以后我怕是很难有时间去看你们，你们不要见怪，我会记住你们的。 西贤，我知道你参加了西屁，不瞒你说，我刚参加了中国青年党，这一次我就是到青年党巴黎总部去工作，负责搞宣传。 我晓得，希望明德兄不要反对 CP， 也不要反对 CY。 嗯， 哎， 你们俩都参加了党派，我啥都不是，我就想做一个勤劳善良的中国人。 邵神叔， 哎， 光靠勤劳善良救不了苦难的中国，你是个好人，你的心里面还应该多装些天下大事。 是啊。哦，对了，西贤， 嗯， 少尚， 哎， 我住在特拉维希尔街26号，你们有空去找我。 嗯，好。明德，西贤， 嗯， 哎，我在铁路上干活，听说宿舍在朱勒费里街。 哦， 到时候我设法告诉你们准确的地址。 好好好。哦，对了，西贤，你住在哪儿？ 嗯，恩来兄让我负责编辑少年杂志，有空我去找你们吧。啊， 哦，好。哦，好， 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 那我们就在法兰西这座著名的塞纳桥上分手了。各自都珍重，为了中华之崛起，保重， 保重。 恩兰兄，你已经连续5个多小时没动地方了。搞法国工人阶级书写得怎么样了？ 写完了。哎，西贤小弟，你也刻了几个小时蜡板了，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吧。 好。恩兰兄，给我买的巴黎晚报还没来得及看。 国内出大事了 啊！ 西贤，你快看，看这一条：西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建筑实行。他们连中国铁路也要霸占，我们的经济动脉要让人占了。 是不是前几天山东发生的劫车案引出来的事啊？ 对，他们果然借题发挥，中国发生了劫车案，外国就要来管中国的铁路。请问，外国发生了劫车案，会让中国去管他们的铁路吗？这是明目张胆的侵略、掠夺吗？ 恩兰兄，这期少年杂志把这件事上头条，坚决反对共管中国铁路。 好，我要以少年杂志的名义发表一篇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事告旅欧华人书。 恩兰兄，你写，我先刻写你刚写完的那篇。 那一篇下期发。西贤啊，你昨晚没吃饭，肯定饿了。给，这是前几天来的稿费，还剩20法郎，给你10法郎，你出去吃点东西吧。 不，我不饿。我要看着你写，等你写完，我这蜡板也就刻完了。 那也好，那么你先睡一下，养足精神。 好，那你写好了叫醒我。 总算完成了。这个闲娃子睡得可真香，这些天编辑刻板倒是累坏了他，还是我自己刻印吧。 恩兰兄，你不要动嘛，我来刻印。都怪你给我盖上了被子，一暖和我就睡得更香，睡得香啊我就不愿意醒了。 怎么样，西贤小弟精神点了吗？ 精神了。恩兰兄，你来看，这几篇都是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文章，我把他们都编排上去，这样一来这一期的主题就很突出了。 这样很好嘛。请进。 福村兄，快进来，快进来， 恩来啊，巴黎15区华工夜校请你去演讲呢。 好，我这就走。咱们不能让工友们久等啊。 是啊，我现在去通知几个发行点，明天啊都来拿刊物。 好。西贤小弟，对不起啦，我不能陪你去喝咖啡吃面包了，你自己去吧。记住，不许饿肚子省钱。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哎呀，蜡纸没得了。啷个办？文具店不卖给我们。 一定是这里的警察局在作梗，他们怕我们的少年杂志。 这我已经托人啊到外地去买了。 来不及了，专刊不能晚出。 那让我去想想办法。 这么晚了，哪个文具店会开张呢？ 我去试一下吧，想办法叫他们开张。 你这个闲娃子工作起来就是急性子，去碰碰运气吧。别忘了跟上人要杀价。 晓得，那我去碰一下运气。 你要买回蜡纸，我奖励你去看足球赛，英法大战。 好。 一言为定。 这个鲜娃子还真是个小足球迷。 老伴儿，老伴儿， 这么晚了，你敲门做什么？ 啊，对不起，后天是英法足球大赛，我们华人学生支持法国队。 哦，你喜欢足球？ 喜欢，非常喜欢，尤其喜欢法国队。 哦，谢谢你支持法国队。你敲门就是为了和我谈足球吗？不可思议。 老伴儿，你听我讲嘛，我要买辣子连夜写声援信，让巴黎所有的华人学生都去支援法国队。 哦，真的？ 真的。 哦，哈哈哈哈，你等着。哎，为了法国队，这盒蜡纸送给你。 谢谢你老伴儿，非常感谢。 嗯哼， 这是意大利的埃斯派索咖啡，味道就是不一样。 嗯， 恩来兄，谢谢你请我喝咖啡啊。 嗯，呵呵，西贤小弟。 嗯， 总算能挤出点时间我们坐在一起喝杯咖啡了。啊， 是啊。恩来兄， 嗯， 二月份我们的少年杂志改为赤光，杂志越办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 是啊是啊，连国内的同志都盛赞我们的杂志啊。 恩来兄， 嗯， 是你领导的好。 哎， 你的文章总给杂志增光添彩，你的赤光宣言写得太好了，革命的赤光从被我腾起，惊醒了冬天般蛰伏的被压迫阶级，震动了春蚕般肩负的世界殖民地。 你都记住了？ 是啊。 西贤小弟，以后你的担子重了，赤光这一类文章主要靠你了。嗯， 恩来兄， 嗯， 我猜你肯定是有大事要告诉我。 你这个小鬼头。好吧，我告诉你一个喜讯。 哦， 旅欧中国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执委委员党组织今天已经批准了。 啊， 根据党的规定，作为执委委员你就已经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我要祝贺你呀。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信任。 好。哦，我还要告诉你，我很快就要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恩来兄， 嗯， 我请求和你一起回国，我想参加第一线的斗争。 你刚被选为执委，旅欧中国共青团需要你，这里的斗争需要你啊。 那好吧，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嗯， 恩来兄，你啥子时候走啊？ 哦，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啊，他们正在买船票。 那你请我在这里喝咖啡，就是在这里道别喽。 哦，一位祝贺，二位道别。 恩来兄， 嗯， 讲老实话，结识你这位兄长是我一辈子的荣幸，我真不愿意和你分开呀。 嗯，西贤小弟，等你回国的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工作，一起并肩战斗吗？ 好，讲定了，一起并肩战斗，一直到生命终结。 讲定了。来，保重。 保重。 至此，年仅20岁的父亲就已成为中共正式党员，